我们上次讲到第22品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讲完了。好，我打算呢，今天，我们可能可以讲二三二四把它讲完。我今天其实 actually 想花点时间啊，比较有系统的带你们禅坐一次。以前就是断断续续的，在那个上海也是。原因是上次阿 K 啊问到一个问题。就是你说我们一心不乱，对吧？我们要心应无所住，那为什么要住在阿弥陀佛的佛号上面？是不是这个问题啊？好，所以啊，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想说带你们做一个，以前我们在上海那个楞严经啊，我们都是有所缘的境，比如说你去缘声音啊，缘你的身体。我今天想要带比较有系统的带一下。无所缘的禅修就是 open，就是开放式的觉知啊。原因是我想让你们体会一下，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如如不动而清明的这个感觉到底是什么？哦，在无所缘，在你完全没有在缘攀缘任何境界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练习啦，让你有一点点感觉。好，可能如果你只有几秒钟在这状态里面，你也会比较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否则你会。只是局限在文字上面，只是说哦，文字说是这个样子，可是我其实心里也不是非常明白，到底 exactly 什么意思，到底什么是清明？那我又怎么可以不起心动念？然后怎么是叫不起心动念？我又可以做事情，我还有觉知，怎么会呢？所以我想，或许我们可以试试一次啊，比较有系统的，可能我们花15、20分钟啊，那个。让你们看看有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状况啊。那么我们还是先把那个课程啊，那就回到这个，我想想看阿 K 的这个问题，我们最后再回答好了。等到我们那个禅修完之后，我们再讨论一下阿 K 的问题啊。那个有一个地方我要稍微纠正一下啊，然后我先谢谢那个 K 啊，前两天有花一些时间帮我那个我重录了《金刚经》几品，他帮我弄上去，真的谢谢。花了你不少时间，大概帮我做 editing 这些东西。那我有个地方啊，我觉得我在讲19品的时候，我后来重录那里，我在讲19品，我觉得有个地方我讲的不够清楚啊。那时候我记得 Steven 问如来啊，这个不要第20品，对不起，应该是20品，对，20品。Steven 说如来那个。不以具足色身见，为什么又要再问？是不是可以诸那个具足诸相见？我再重新再把这两句话，你们翻到20品，是不是有两句？一个是须菩提，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？啊，这两个差异性，我再重新再解释一次。第一段是先问具足色身，是佛可不可以以具足色身见？第二段是问什么？如来是不是可以以具足诸相见哦，我们再把这两个稍微解释一下。佛啊，是不是可以以具足色身见？具足色身，我们有讲，它其实是报身，就是 specific 在讲佛的报身。因为我们是不是又修福又修慧？福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平常行善积德。其实真正的福来讲，也不能光讲行善积德，就是在行六度啊，在空性的基础上。哦，无所求、无所缘、无所住的基础之上，我还是很努力的去生活、去行六度、去普度众生啊、去布施等等。这个呢是修福，那另外一边是什么？修慧啊、哦，我要了解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对吧？我要知道这个空性的智慧，所以一边修慧一边修福。那么慧是什么？修慧，慧这个其实是理观，就是知道这所有的道理。我自己证得了空性，我自己证得了或明白了这所有的道理，我自己觉醒了，我大觉了，好，或者我自己成佛了。那修福是什么？我要帮所有的人都能够离苦得乐，都能够了解真相，啊，让所有的人都能证得空性。所以一个是修慧啊，是上求；一个是什么？修福是下化，对吧？上求什么？上求佛道，我上求我的智慧。下化呢？下化是普度所有的众生，这个应该懂。 那上求下化，下化我们是不是行善积德，做了这么多的行六度，有这么多的功德？那这功德一定会有果报啊！你做了好事，即使你不想要好报，它都会有好报，它都会有好报。所以呢，这个好报是什么呢？佛啊，一路修福，一路修福，一路修慧，所以他的这个空性智慧到圆满的时候，他证得了法身，就是那个性德嘛。那他的那个一边做功德，对吧？到了极限的时候，他就证得了报身。所以佛每一尊佛，好，当你圆证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法身、报身以及应化身。应化身是什么？就是他在因地的时候，他发愿说，只要众生有苦，我一定要去救。哦，所以他就会应化身。这个东西是他以前发的愿力。应化身是专门来救凡夫俗子到娑婆世界来救苦救难。啊，报身呢？报身他自己修福德，修到功德，修到最高点，他会有那么一个果报的显现。啊，那报身当然又分为自用或他用。自用就是自己，就是自己可以受用。那么他用是什么呢？还是一样，这个是讲经说法给菩萨听啊。所以这个地方，要先听明白。好，那具足色身是什么？是报身，就是说。我今天行六度，我累积功德，不管我住不住相，我不住相，我可能就会六道轮。我住相，我就是六道轮回的果报。我今天不住相，我最后成佛了，我一定就会有个报身，这个就是果报的显现啊。所以具足色身，所以他问你说佛啊，是不是可以以报身来得见？但是我没有讲啊，你今天见佛，你应该要见的是什么？是佛性。而不是佛的外貌，是佛的相貌哦，所以他这边讲说，我们呢、啊、不应该去管那个佛的样子长什么样子。你今天见佛要见佛性，但是呢，见佛性可不可以以报身来得见？那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着相的话，你是没有办法，你的佛性啊是没有办法以报身来见的。但是如果你今天不着相呢？那就肯定可以，哦，所以他说不应以具足色身见，而不是说不能以具足色身见，这样子这一段啊，是在讲前半，那后半呢？具足诸相是什么？我们上次有说比较偏性德方面，我讲的其实也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漏讲了一段一块，就是说它是以性德着重在性德，性德所显出的相。我已经不记得上次上课的时候我是怎么说的，所以我想要 make sure 我没有讲错，或者说漏讲让你误解。所以具足诸相是什么？就是人那个佛啊，如来性德已经圆满了啊，这个福慧都双修至圆满了，他的性德已经圆满了，就是这所有的。我们不再讲这个果报啊，不是着重在这个，他修六度啊，得到报身。我们今天是在讲这个如来藏啊，这个性德完全这个性德圆满。比如说啊，他这个周圆啊，这个应该这样讲，常住啊、不动啊、周圆等等这样子的性德，他已经圆满了。那么他性德圆满之相。那这个相是什么相？是可以任何的相，就是性德圆满所显现出来的相，你就这么去想。那如来是不是以性德圆满所显现出来这个相得见呢？也不应该，只要是相就不能着啊，只要着了就进不去。所以其实这一段就是一个是以比较偏重于果报，具足色身是比较偏重于果报这一块，而。性德圆满，就是性诸相具足这一块呢，具足诸相这一块是比较偏重于性德圆满所显之相啊。一个是果报功德果报圆满，一个是性德圆满果报圆满果德圆满所显出来的相是具足色身，性德圆满所显出来的相叫做具足诸相。那么一个具足色身，一个具足诸相啊。但前面还比较甚至偏重于讲说，哎，我果报。有因就有果啊，哦，即使是佛的报身，也是一个果报体啊，哦，是这么意思。好，那在第二十品这样应该就清楚了。21跟22，21就是在讲三轮体空嘛，就是如来不会起心动念说我要度众生， 或者说我有法可以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觉得你有法可以说，那么表示如果你起心动念说我要说法，或者我有法可以说，表示对于这个如来来讲，对于这个佛菩萨来讲，所有万法是真实存在，佛法是真实存在，《金刚经》是真实存在。那这种不可能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就等于是打妄语，因为你觉得说，等于是你说佛菩萨着相了。所以啊，佛菩萨说法其实是因为众生有所求，他就有所应，他是当机度啊，他是对机而度，就是说对机啊，机缘对了，有众生求，而且机缘是成熟的，那么他也又方便就说了，这个都是在相上面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在体性上面，他从来没有起心说法，他要这个说法。哦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说他要说法，所以这是三轮体空。对佛来讲，或者事实上，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个真实性来讲，实相来讲，没有可度的众生，也没有可说的法，也没有能够说的佛。哦，三轮体空，这些全部都是什么？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分离，虚妄明灭。啊、哦，那个上《楞严经》的同学大概就记得了，因缘和合虚妄有生，因缘分离虚妄明灭，全部都是假的，根本就没有发生。你以为发生的，其实这些事情都是假的东西，你是误以为它发生，其实它没发生。它的确有显那么一个相，但是那个相短到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相。所以啊，你是误以为它真实存在，那么它，所以它根本没有生也没有灭，啊、哦，所以这所有的众生啊，如来啊，或者是佛啊，或者说是那些法，全部都是虚晃一招，都是虚妄，都是假的。根本呢、啊，我们今天在讲讲这个课，你坐在这边上课，你前面的桌子、椅子、你的手机，然后 Tiffany，还有我们正在讲法这件事情，其实它都是你的如来藏。它就是你的如来藏，它是如来藏虚妄显的这个相，你的如来藏尽虚空遍法界，它虚妄显的这个相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真实面啊、哦！你以为正在，这边你在讲经，根本没有那个讲经，那个我的那个讲的那个状态啊，其实是千变万化，但你以为是连续性的，其实没有啊、哦。那么。连续，特别你这个人，你去想想看嘛。我刚刚的10分钟死了多少细胞，又重生了多少细胞？那么我也变老了，我头发可能掉了。你能够，只是你觉得我还是同样的 Tiffany 吗？还是十分钟之前的 Tiffany 吗？肯定不是啊。但是因为我们那个肉眼根本看不出这个在刹那间的那个变化啊，哦，所以你以为它是连续的，这个是寿者相，其实这更不是真实的。是这意思，啊、哦，21品。我们之前没讲这么深，是因为有些同学不是每个人都有上楞严经，所以讲这么深可能没办法完全体会。但我跟你讲，就是这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假的，根本那个你以为你要一件事情存在，是不是要有连续性嘛？那根本的中间连续性是不存在的。它有显那个非常短暂的相，那个短暂相是一秒钟啊。那净空法师，我记得，我看我还能不能背下来。一个秒钟有4个弹指，对吧？你可以这样弹弹弹弹4下。一个弹指有算是60个刹那，每一刹那每一刹那，每一刹那呢，我们这些万法可以有900个生灭。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变化是多少？一乘上4，再乘上60，再乘上900。这样是多少？这样是4×60×900，所以每一秒钟，我们有个十百千万十万21万6000次的变化。每一秒钟哦，你变化了20多万次。我想请问你，你还是原来的你吗？你不是了，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出那变化，但是佛或者是其实阿罗汉啊那种慧眼以上都看得到的。所以他知道，哇塞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变化，根本不是真的。就像我们去看电影，我看到哇，那男主角在不停的跑跑跑跑跑，他连续动作在跑。但是一个阿罗汉坐在那边，你去这样设想吧， 啊，我还去看那个电影，是根本好多张，每一秒钟有20000张、20几万张投影片投出来，根本不是有一个东西在跑，他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。但是佛菩萨呢，他会用再用另外一个角度，他会知道说，虽然不是真的在跑，但众生啊，的确看到那因缘显像，以为他在跑。阿罗汉就找到空里面去，觉得没在跑，他不要再玩了，这东西没在跑。但是佛菩萨知道说虽然不是真正有男主角在跑，但是呢，他的确啊，众生会看到，觉得在跑，所以他会以误众生误以为是真实的哦，所以他会有这个像显现出来。那么他所以又回到这边来，希望把你叫醒。所以你就大概有这个概念，三轮体空就这意思。众生不是众生，佛也不是佛，佛法也不是佛法，讲经说法这事儿也没发生过。那你这样听，这样就明白了啊。那22品呢，讲什么？就告诉你，既然21品讲的是什么，无有法可说嘛，佛没有起心动念。那22品是什么？就是说无有法可得。佛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有少法可得，根本。就没有这个法啊，哦，所以他说：“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有少法可得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？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讲的我们希望圆正的这个佛果吧，或者你说你想要正得的这个菩提光明等等。他说根本就是也是虚晃一招哦，也没有也无法可得。当你觉得你有法可得的时候，那你远离菩提了。”啊，到最后就是不可得亦不可得，就这意思。好，23品呢，23、24的，哦，都很简单。我们今天可以把，就是要真的是很，我们很棒啊，把23、24啊，哦，讲完了。今天可以啊，23品什么？就告诉你，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这个是非常重要啊，哦，这个是《金刚经》的名句：世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所有一切万法全部都是平等，没有高下啊。哦真正的那个没有好坏，没有美丑，没有高下，万法平等啊，诸法亦如啊。这个平等啊，我要再讲啊，不是说，这个我就记得我看看啊，现在举个例子，哎呀，这个阿 K 长最高了，对不对？那珍珍长最矮，我在中间，不是跟你讲说阿 K、Tiffany、珍珍他们三个人就要把他那个想成他们三个长得一样高啊，或者说。啊，可以比较高，把它打矮啊，变成我跟真正一样高，不是这意思啊。是法平等啊，是说你的心啊，你的心是平等的。你看到万物有高有矮，但是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？它只是随着它的这个因缘啊所显的这个相，而且这个相是虚妄的。就像我们刚刚讲，它每一秒钟216000次在变啊，这个相是虚妄的。那阿 K 有一天也会比他今天矮，因为他怎么老了缩了，对吧？所以你不要去看相，不要因为这个人有钱没钱美丑啊，聪明笨，就给他贴上一个标记，然后呢就用不同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些众生，不可以的。真正要讲是你的心是平等的，你知道这些众生虽然高矮不一样，虽然美丑不一样啊，虽然有的有钱有的穷啊。那但是有的你可能说他心肠好，有的心肠坏，但是他们的佛性，他们的如果讲万法的法性是相同的，心的平等你是要去看到他们的佛性是相同是平等的，虽然它显出不同的相用哦假，但是你要记得哦，是假名假相假用哦。今天啊 K 比较高也是虚晃一招。因为你只是看它这个点上面它比较高，它下一世你怎么知道它高还是矮，对吧？下一世是不是人都不见得是，也有可能是天人啊，也有可能跑恶鬼道，你不知道啊，所以你不能用这一刹那再看这个众生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世法平等无有高下，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体性，讲的是它的佛性，真正的平等哦，是要在你心上面平等。要让你知道，诸法是万法一如啊，诸法一如，万法一如。那只要你能够在万法一如的境界上面，那就是一切皆是，这是"如是"二字嘛。万法一如，一切皆是。如是什么？相同。是什么？无非。 当所有万法你能够看到它法性相同的时候，那这所有一切万法没有一样东西是错的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对的，怎么说都是对的。当你看不到它法性相同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有万法皆非。但是你看到它那个体性的时候，看到实相的时候，万法一如的时候呢，无有一法不如，无有一法不是，就是万法皆是。那你要去明白这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所以他告诉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、啊，就是我们讲的无上正等正觉啊，讲的这个佛果，讲的这个正啊，正佛果大觉这件事情是示明。什么叫示明？就是在名相上面好像有这么回事，假名假相假用，但是事实上根本也是无所得啊。所以说，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无我人众生寿者，不管是我人众生寿者相，或者是我人众生寿者见，就是无我来修一切善法，那你就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示明啊，你这个所得是什么？这个得是说，那你真正的全部正圆正的放下所有一切，前面的无我人众生寿者是什么？是应无所住。后面的修一切善法呢，是那个前面应该这样讲，应无所住。后面什么而生其心，前面是修慧，后面呢是修德，对吧？是修福。前面呢是无所住，前面是不住有，是不是无实？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是体性的角度看事情，无实。而后面呢，是以相用的角度看事情。我还是要到娑婆世界来走一圈，我还是要行六度救苦救难，这个是什么？无虚。所以当无实无虚连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福慧双修，悲智双全，你证得空性了，慈悲心跟智慧同时具足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有少法可得。但是它是到底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又修慧又修福，福慧双修，悲智双全，智慧与慈悲共存，讲的空性。所以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告诉你，虽然要修善法，但是即非是名。你看，如来说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非善法的意思嘛，就是即非善法。是名善法，他告诉你，虽然告诉你要修善法，但是这个善法、这个六度、这个布施、这个行善积德，也是名相上面的，在实体来讲呢，也是一样虚晃一招，也是虚妄的，在体性上面全部都是空寂的，也都是随缘现象。这个是第23章所讲的，啊、哦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呀、啊，心里面是要平等的，知道万法平等，啊、哦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万法的相呢，众生的相是不同的，那是因为它随缘变现，那叫示明。而示法平等，自己内心那个平等是示法平等，不是外境的平等，是你内心的平等。啊，这个外境的平等是齐头式的平等，是没有意义的。示法平等那个，那是内心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平等相，那才是真正的平等。所以这个是应无所住，外面呢是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、哦，所以要告诉你，真正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也是即非是名。但是啊，他告诉你，那就是说你要不住相，无我人众生寿者相，去怎么样修一切善法。虽然鼓励你，你要行六度，行善法，你要布施等等，但是他告诉你，善法的确也是因缘显现，也是即非是名。啊、哦，那到了第24品就非常简单，他告诉你，又是这个福德告诉你哦，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到了这个境界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，有人持用布施。那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再更大了嘛，三千大千世界，以前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以前是一个大千世界，是吧？不对不对，等一下啊！以前是在讲这个三千大千，我看看讲，对不起，我要看三千大千世界如是等等，先把第八品那个字标错掉。 先不用四分的那个第八品叫出来。你看啊，如果人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哦，那这个时候是善男子善女人，而这边是什么？如果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啊，那一千大一个大千大一个大千世界有十万万须弥山王，所以他说三千大千世界那个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哇，这样子的财宝去布施，那他告诉你，那这个财宝数量又比之前要更多。那他现在告诉你哦，如果现在有人能够持此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般若波罗蜜金刚经，乃至四句经的，能够为人演说、受持读诵啊，当然都是叫受持读诵为人演说。那他说啊，这个前福德，跟前面刚刚那个三千大千世界诸须弥山王等如是等七宝俱具布施，那他说现在这个福德要比前面啊，前面的福德跟现在福德比，刚刚所说那个福德跟现在福德比，百分万亿所不能及。他是说百分不及一啦，百千万万亿分，就是他根本就是百千万亿分之一都不到。哦，乃至算术譬喻所不能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什么？就是告诉你，财布施跟法布施中间比较是完全不能比较，一个是可能是牛排，一个是水果，这两个东西是不能比较的。哦，不是说多少财布施才能抵得上法布施，他说你不能这样讲，这根本连比都不能比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呢，在课文的部分有没有问题？先问问看大家。OK， 好的。那我们现在啊，就大家放松，我们呢、啊、就先做这个禅修之前的一些放松。那么现在啊，大家啊坐好以后啊，你的脚可以盘坐啊，可以双盘啊，也可以散盘。如果你的这个坐骨神经不好，你也可以选择啊，把脚啊放在这个地上啊，但是不能悬空啊，你的那个脚必须踩到地上啊。那这个时候啊，你的脊椎呢就非常自然的放松啊，非常自然的放松。我们现在啊是还没有开始禅修，是禅修前放松的练习啊，帮助我们能够进入禅修的这个境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双眼轻轻的闭上啊。我们就要准备啊，把我们的这个心啊带到我们的身体，慢慢的去感受我们的身体啊。不管我们现在是今天一天很疲惫啦，那么或者是其实现在我已经洗过澡啦，我很舒服啊。那么不管你是紧绷啊还是放松，你就去感觉你的身体。感觉它的重量，感觉它的存在，与这个感觉共存。然后现在啊，我们就开始放松。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头啊，开始放松，去感觉我们的头部，去放松它，感觉我们的肩颈，我们的胸腔，上背，去放松它。感觉我们的腹部，我们的 lower back， 我们的双背，手指头，我们的臀部，去放松它。感觉我们的大腿、膝盖、小腿、 我们的脚，我们的10根脚趾头，感觉它们，放松它们。你现在全身是属于一个非常自然、放松，但是是清明的状态。如果现在没有办法放松，还是有一些紧绷，也没有问题，就是去感觉它，与它一起存在。那现在，我们就在现在这个轻松的状态之下，休息一会儿会儿。今天我们要教的是无所缘的禅修。无所缘的禅修，又叫做开放式的觉知。它有2个重点，一个是无修。无修是什么呢？无修就是你不需要刻意营造。好像在一个禅修的状态之下，就是完全的放松，去感觉，也就是我们所说心的觉知。另外一个就是不丢失，不丢失就是虽然你没有刻意在禅修的状态。但是你的觉知依然存在，你可以有当下的存在感，你没有失去你的感觉或觉知，而觉知到觉知，你正在觉知的这样子一个觉知，其实就是这个清明的状态，无休，不丢失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式的觉知。那么，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清明、慈悲、智慧，这些我们原本就具足的性德，就会慢慢慢慢的浮现出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。练习今天无所缘的禅修。我们现在再重新调整一下我们的坐姿，很自然的挺直你的脊椎，放松。现在可以试着张开你的双眼。但是并不是大大的睁开，而是微微的睁开，可以45度的俯角去看。仁波切说，当我们把眼睛张开的时候，可以增加我们的清明度，有帮助我们开展我们的觉知，我们的觉性。现在我们要3次的呼吸。你去设想，如果今天你已经有一个非常疲劳的一天，你完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，可能老板叫你做一个非常难完成的一个 project，你把它做完了，或者你今天去跑了一个800米的赛跑等等，你现在非常的疲惫。但是却完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个呼吸来舒缓我们的压力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大家吸一口气，hold 住3秒钟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吐气。再来一次。吸气，hold 住，一、二、三， 吐气，最后一次吸气， hold 住，一二三，吐气，现在就开始安住在这个开放式的觉知当中。对于初学者来讲，这个安住的时间可能非常的短，或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你的思绪、你的杂念就会开始进来，你的觉知就会丢失，会被你的杂念给带走。但是没有问题，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杂念带走的时候，你就又回到了觉知的当下，那这个时候就把你的心，把你的觉知带回来，再次安住在这个开放的觉知当中。初学者会在丢失以及察觉中间多次的转换，但是没有问题。你会随着每一次的练习，安住的时间越来越长。仁波切说，就是很多次短少的练习，你就会越来越专注在这个安住的时间之间，这个时间就会增长。如果你现在发现自己又丢失了，那也没有问题，再把我们的心带回来。我们的觉知啊，这个清明觉知，仁波切说啊，就好像虚空啊，这个虚空啊，是无边无际的，没有任何的边际，它是不动的，不生灭的，能够包含所有一切万法。而我们的生灭法，我们所讲的有为法，我们所讲的这个外境，我们的身心世界啊，就好像这虚空中的云朵，来来去去的，它从虚空中，它依附在虚空之中生存，它终究也将消失在虚空之中。但是我们的觉知，我们的清明啊，是这片虚空，是永远存在的。而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杂念，我们的情绪，就好像这个云朵，来来去去，它从虚空来，最后还是会消失在虚空之中。好，现在啊，把我们的专注力啊，放回到我们的身体， 又再度去感觉你的身体。你可以选择把眼睛闭上，休息一下，甚至你可以动一动你的身体。我们可以这个时候是无所缘，安住在当下。如果你经历过几秒钟没有混乱的思绪，但是又非常清楚自己身体以及周遭所发生的事情，而且你的心是安定的、觉知的、清明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如如不动、不起心动念，但你完全在觉知当中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定。如果你能够长时间一直在这个安定，在这个止当中的话，长时间呢，没有任何的休息，没有任何的间断，那我们说你进入了楞严大定了。但是我们可能只会有 split second 或几秒钟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慢慢的练习，慢慢的练习。仁波切的意思是说，你要多次，每一次很短时间的练习，那么日积月累，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会有机会长时间的进入在这个止的状态当中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试着再把我们的觉知专注在我们的身体上面。你可以选择闭上你的眼睛，休息几秒钟，然后动一动你的身体。那我们今天的无所缘的禅修。开放式的觉知，我们就练习到这边，好，让你们有一点点的感觉。什么叫做清明？什么叫做觉知？什么叫做不起心动念，但是却完全对周遭的环境非常的敏锐？就是这样子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边，不知道有没有同学？有什么问题呀，或要分享的？